第33集，许苏根本没来得及躲，被洁白坚硬的瓷砖砸了脑袋，汤汁也被泼溅了一脸。他不继续唱了，只咧开嘴，冲着傅云仙笑。傅云仙面上毫无表情，倒是一点也看不出来到底动了多少怒。他只是望着许苏说：“我养着你。”许苏一愣，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傅云仙的目光愈发阴冷，又重复一遍：“我养着你，你却咒我。”一句话就把过往那些情分全撇清了。许苏心酸，酸在傅云仙这话实在太对了，鞋底泥一样的玩意儿，一无所长，一无是处，瞎矫情什么？然而一股硬气无名而起，他仍一脸笑容，可能笑得用力过度，这会儿脸已经僵了，笑容收不回去了。没人敢打圆场，只想赶紧离开这样的修罗场。陈思家那个鬼灵鬼精的经纪人先开口：“ 今儿也晚了，要不我们先告辞吧。” 话音刚落，一桌子人也不待主人表态，很快散若鸟兽，只剩下怒意滔天的傅律师与狼狈不堪的许主管。傅云宪站起身，垂目看着许苏，他微皱眉头，眼睛被大片睫毛投下的阴影遮蔽，瞧不真切。半晌，他同样以京腔唱道：“ 于兮于兮，奈如何？” 这声浑厚又洪亮，活脱脱像西楚霸王上身，很有几分荡气回肠。许苏疲倦地闭上眼睛，心说：“ 如果我们真是相忘于虞姬，倒好了。至少虞姬对相王没有恨，没有怨，没有咫尺天涯的茫然，没有彻头彻尾的绝望，只有十成十的倾慕，百分百的敬仰。” 许苏用阿姨递上来的毛巾擦了擦脸，他的脸皮被鱼翅汤烫着了，此刻红了一片，像熟透的虾。他又冲傅云宪笑道，模样倍儿天真：“ 作为砸我这下的补偿，明儿早上吃龙虾粥吧。”“ 好。” 傅云宪淡淡的点了点头，说完便摔门而出。带人走后，许苏趴在窗口，一直目送黑色大奔驰驶出车库，继而驶出温榆金庭。他承认自己的青春期可能比较长，但凡能在人前让傅云宪吃瘪，他就感到很痛快，并快乐着。软玉温香正好眠，傅云宪夜宿在外厮混一宿，直到中午也没回来。许苏是被外卖人员的铃声吵醒的，文俊给他订了一份龙虾粥。多好的粥，星级酒店的名厨掌勺，送来还是热的。粥中龙虾个头极大，钱大如锦，相当威武。许苏拉开窗帘，任阳光照透这座空荡荡的大宅，又独自坐回厅里。他喝了两口粥，咸淡，跑去厨房狠狠地加了几勺盐。盐加猛了，粥咸得既涩且苦，味道就像小时候苏安娜蒸的馒头。许苏一起这么久违的苦，反倒安然地坐在桌边，一口一口地喝完了，甘之如饴。他知道昨晚傅云宪虽极怒欲狂，然而天明之后一切翻篇，都不会发生改变。这就是他的生活，很安逸，很狗血。他还是输，还是直，他还是居高临下施一棒舍一堂，他还得摇尾乞怜，卖笑于对方目光所及之处。傅玉志的卡宴许苏打算还了，太耗油开不起。韩建又临时有事，把许苏捎去地铁站附近就走。许苏给文俊打了个电话，问他：“ 老混蛋今天在不在所里啊？” 文俊不答反问：“ 你打算辞职了？” 许苏茫然：“ 辞职？我为什么要辞职啊？” 文俊心直口快：“ 闹成那样还不辞职，你心得多大啊？” 许苏知道文俊说的还是那一巴掌的事儿，心说：“ 这点事儿算个屁，老子当年被他推下楼梯，开完颅差点嗝屁，后来不也乖乖的滚回军汉了吗？ 许苏不可能把这些过往因由告诉文俊，只能在电话里嬉皮笑脸，没正经地说：“ 呀，这不是舍不得你吗？哥哥要是说走就走，你那些寂寞的夜晚谁来安慰啊？” 文俊骂了一声呸，说了句：“ 老板在所里，陈思佳也在。” 就挂了电话。许苏独自在路边呆坐半晌，认真思考文俊的提议。他高中学历一无所长，离开军汉就再也不可能进这种级别的大律所，去一般的民营小公司干个行政倒有可能，但苏安娜这花销，一个小文员能养得起？不为五斗米折腰，那是没有真穷过的人信口开河。许苏真穷过，就苏安娜欠债那会儿，半夜里头有人拿砖头砸窗户，一觉醒来发现家门口被泼了狗血与大粪，成天有凶神恶煞的流氓上门骚扰，说苏安娜太老了，做鸡都不够资格，只能卖到东南亚去做佣工。苏安娜哭得惊天动地，带人一走就扇儿子耳光，怪他袖手旁观，逼亲娘去死。许苏不能还手，只能叹气，心说要是杀了我能还债，你让他们杀了我得了。拖尽一切关系，想尽一切法子，最后许苏铤而走险，在朋友的介绍下去给夜总会看场子，跪着给人敬烟叫大哥。他起初还纳闷，就自己这瘦不拉几的身板居然还能这么营生，没想到对方看中的就是他这一点。某天他跟几个人一起从外地往厂子里偷带东西，说是免税品，带一次利润相当可观，结果厂子老板当着他的面打开包裹，竟然全是药丸，那种药丸。许苏对这些药丸再熟悉不过，就是他们毁了许文君的妻子子孝，毁了苏安娜的幸福余生，也毁了他自己的锦绣前程。对方当面夸他说：“ 一般的马仔都张头鼠目，哪像他呀，一身清清白白的大学生气质，缉毒警当面撞见都不会生疑的。” 但转身就跟另一个人骂道：“ 哪是大学生了，贱种！” 许苏瑟瑟发抖，他感觉到自己被一张宿命中的网缠住了，无论他如何竭力挣扎都殊途同归。他走投无路，只能又去找了傅云仙，哭着说：“ 我是真没有办法了，真的没有办法了。” 事情到了傅云仙手里，突然就变得简单了。苏安娜直接上了那些赌场的黑名单，谁劝她赌剁谁手指，拉风的跟国际通缉犯似的。那阵子苏安娜想大赌都没人敢借钱给她，小打小闹也输不了多少，慢慢的瘾就下去了。两年后，许苏在军汉所的行政主管办公室里吃着冰镇西瓜，在新闻里再次看见了当年那几个人，因为贩毒抗捕被当场击毙。他扼腕，他唏嘘，他侥幸，人们常以深渊遇红尘，两者之间还真是一线之隔。五月流花照眼明，枝间探头探脑的那些花骨朵，虽不是流花，倒也红彤彤的煞是可爱，很能点亮一个失意者的晦暗心情。